郭林离开警队这个消息，反应过激的不仅仅是耿伟，还有乔家。可是他得到这个消息比任何人都晚，所以当他去找人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他对郭林的所有了解都基于警队的宿舍。郭林离开之后，他一点头绪都没有。找到耿伟，对方却无论如何不肯告诉他。 是郭林亲口交代，暂时不想见你，你还是别找了。 这是耿伟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之后乔家连耿伟都抓不着了。 操！ 乔家很想骂人，可是他找不到对象。等了五个月，最后等到的是人间蒸发。乔家接受不了这种结果。哪怕明知道郭林在清醒情况下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家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曾经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彼此的立场和身份，现在两个人既然不是线人也不是警察了，却变成了陌路。乔家不知道这算不算造化弄人，可是要他被动接受他绝对不甘心。耿伟不肯说出郭林的出处，他就用自己的办法去查，只是最后查出的这个地址让乔家不能理解。那地址他并不陌生，甚至之前他还去过几次，曾经暴风约其他人谈生意的时候都很偏好那里，因为环境很偏僻，而且不太容易围堵。 你是不是搞错了？ 拿着手上那张纸，乔家不止一次想要确定。 我让你查的那个人长这个样子。 他手上是从耿伟那边偷到的跟郭林的一张合照。对面的那个私家侦探有点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你是不是不想给钱啊？说了他现在就是住在这里，我照片都给你了。 乔家手上的档案袋里放着的就是这个侦探自己拍的照片，里面确实是郭林出入的偷拍照。可是即便如此，乔家还是觉得太扯了。 但是他为什么会住在那儿？ 你这算是下一个工作吗？ 私家侦探推了一下墨镜。 你还是把上一单的尾款先结了吧。 不是他为人多疑，照片交了，假借情绪激动不给钱的人大有人在。乔家看着也不像趁钱的主，凡事小心点总不会错。乔家这时候也没什么心情去跟对方较劲儿了，他直接打了车朝他熟悉无比的商务会所赶了过去。盯梢这种事情只有警察比较喜欢做，乔家觉得自己现在越来越不像个小混混了。虽然没人规定过一个小混混具体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很明显，这种守在别人家门口目不转睛的情况跟他以前擅长的实在是相去甚远。这一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耿伟说郭林是一个月以前确定离开警队的，应该说是根本连警队都没回就直接跟沈军辞职了，队上也没做明确的挽留，只是做了个通告。至于内部调查也因为辞职这件事儿不了了之了。严格意义上李岩被击毙，暴风的犯罪集团有所损失这件事郭林功不可没，但由于刘宇的死，功过相抵，什么都没落下。唯一算是好消息的就是他的艾滋检测结果确定为阴性，这件事乔家也是听耿伟说的。郭林换了电话，搬了住址，断了和以前生活的所有联系。耿伟曾经提醒过乔家郭林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乔家想象不出来。别人或许会变，但是郭林，那个从骨子里就刻上了警察两个字的男人能变成什么样？乔家等了几乎一天一夜，天气已经入春了，空气有点凉，但是还不至于让人觉得冷。他就穿了一件夹克守在这个会所前方的小花园里，找了个不太容易被发现的角落。如果郭林真的住在这儿，他总要亲眼看见。低头看了一眼手表，6:13。他的手机已经没电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他开始戴手表。可能因为看起来更像个普通人吧。乔家现在连穿衣风格都变得朴素了很多。虽然以前他也不高调，但是现在走在大街上，茫茫人群，实在很难看出他有任何的不同。有时候乔家甚至觉得自己像个从良的妓女，他努力地忽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却没办法真的无视。 这种感觉更接近自欺欺人。但是就算硬着头皮，他也只能继续走下去了。另一条路已经因为郭林堵死了，他再不适应也要努力往郭林的那个世界靠。只是乔家并不知道，在他努力走到阳光之下的时候，郭林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条他好不容易舍弃逃离的路。郭林从会所走出来的时候是6:34，清晨的安静很容易暴露开门这种动作。乔家在听到金属的碰撞声时就集中了注意力，当看到郭林走出来的时候，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比他记忆中好像又瘦了。郭林穿了一身运动衣，很淡漠地站在门口，他没有注意到乔家，面无表情的脸上带着几分戒备。这是乔家很熟悉但是也很陌生的表情，他开始理解耿伟所说的郭林不一样了是什么意思。有些变化不一定是表现在外面的，对于乔家来说，郭林整个人他都太熟悉，熟悉到甚至连气味的变化他都可以察觉。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五官轮廓没有区别，却确确实实和以前的郭林不一样了。这个认知让乔家本来想要走出去的打算停留在了脑子里，下意识的他觉得现在不是碰面的好时候。郭林出门似乎是为了锻炼，他出门左右看了一眼就戴上了兜帽，然后很慢地朝着和乔家相反的方向慢跑，动作身形都有条不紊。接下来的三天乔家都守在这里，他本来也没什么事情，特地去借了一辆车，然后准备了凑合能吃的食物，就这么耗在了会所门口三天。这三天他看到了很多进进出出的人，有他认识的，有他不认识的。他不知道这段时间郭林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是他很确定一件事，郭林现在跟暴风那群人走得很近。因为这三天中暴风身边的人都来过，除了他本尊。乔家很想冲出去抓着郭林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之前这个人还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逼他二选一，一转回头为什么反而走上了他的老路呢？可是这只是冲动，乔家没有真的去做。郭林很少出门，基本上固定的作息就是每天清晨的晨跑，他跑一圈大概是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6:30左右出门，7:30就回会所，然后一天之内都不太会出来。第三天晚上有车来接他，从时间推测大概是去吃饭，然后一直到午后大概2点多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是被人扶回来的，看样子是喝醉了。乔家这种偷窥狂的举动也就维持了三天，他继续留下去也不会得到什么新的结论，所以在看到郭林被那辆黑色的高档轿车送回来之后，他直接半夜摸到了耿伟家。 哎，你他妈听没听过一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你不大半夜的找我麻烦活不下去是吧？ 耿伟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被人半夜弄起来了，他实在是暴躁的要命，尤其是最近事情特别多，他今天是睡得最早的一次。乔家顾不上这些，他带上门气势逼人。 郭林到底搞什么鬼？他为什么会跟暴风那群人搅和在一起？他的身体已经这样了，你们还让他去做卧底？ 卧底这两个字让耿伟烦躁的表情染上了几分微妙的神色，他笑了一下。 你怎么就知道他是去做卧底啊？他都不是警察了，卧什么底啊？ 他要真的不是警察，绝对不会跟暴风那群人沾边。 乔家这话说得很笃定，他根本就不是猜测，是已经下了结论。 警队都疯了吗？他那个样子接近暴风不是找死？暴风连我都不相信，会去相信一个警察？ 耿伟打了个哈欠，自己去倒了杯水，然后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首先我声明，我没承认任何事，也没确认过郭林任何的身份，你自己愿意乱猜随便你。 你少他妈的来这套，我就问你，你们有具体的计划吗？他这么做危不危险？ 耿伟瞥他一眼。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跑到一个警察家里问这些啊？ 说人话。 乔家，我一直忍受你，不是因为我脾气好，是看在郭林的面子上。咱俩之间太多账没算，你别以为我真的拿你没办法。 什么时候起，大家都觉得他耿伟是个软豆腐，随便捏了？乔家跑到他这儿冲他大呼小叫，是哪儿来的自信？乔家被耿伟这话堵得滞了一下，但是也仅仅是两秒钟，随即就不请自发地坐在了耿伟的对面。